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代伟人毛主席喜欢读史书，尤其是那些纵论治国的文章。从这些圣贤书里边，毛主席借鉴了不少的谋略。在众多的政论家里边，毛主席极为欣赏的有三位，一位是西汉的贾谊，一位是初唐的马周，还有一位就是中唐的刘坟。在这三位里边，对于西汉的贾谊，毛主席更为偏爱。体现在哪儿呢？毛主席一生写过2首诗歌，是用来歌颂历史人物的。这2首诗写的全是贾谊一个人。其中一首是这样写到的：少年倜傥郎妙才，壮志未酬事堪哀，匈罗文章兵百万，胆照华国数千台，英雄无忌清圣主，高洁忠敬受遗猜，千古同惜长沙赋，空白汨罗不尘埃。那到底这个贾谊有何才略，能让一代伟人如此欣赏呢？他深谋远虑，一年之内2次破格提升，可最后却因为年岁太小遭人排挤。他敢想敢说，破除迂腐思想，提醒皇上，可最后却因为小人谗言受到陷害。人生几起几落，到死都没能坐上高官，可他的思想却流传几世，让人称颂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最年轻的西汉谋臣贾谊上集。贾谊是河南洛阳人，在西汉时期是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。您听听，三位大家的帽子扣在他一人头上，这一准认为他是个老头。其实不然，之所以贾谊能在那个时期出名，甚至是流传至今，除了他确有文采、有智谋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他很年轻，年岁不大，就能有如此大的成绩，确实令人佩服。贾谊打小啊，喜欢学习，广览博读，先秦诸子百家的书他全看过。当时他拜了一位老师学习《左传》，等有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，就为《左传》做注解。只可惜这本《左传》注释后来失传了。除此之外，贾谊对道家学说也是很有研究，写过《道德论》《道术》这些论著。在文学方面，贾谊最喜欢屈原的诗句，闲来无事他也会自己写2首玩玩。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啊，其实都不是重点，最关键的在这句：贾谊甭管是写著作也好，有研究也罢，这些成绩都是他18岁以前干的。您想想，18岁搁现在大学没毕业呢，人家就这么出息了。贾谊的才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不用广告宣传就成了河南郡的名人了。 当时河南郡守姓吴，那也是一位爱才之人。要说人家自己也有才，秦朝丞相李斯是他的老师。这河南郡守一听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出了这么一位才子，非常重视，马上就把贾谊招到自己门下。这贾谊拜吴公为师以后，那真是受益匪浅。俗话说拜名师学真知啊，这吴公对贾谊的人生观价值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贾谊不光自己学，也希望其他人多学习。为了勉励大家，贾谊就写了劝学篇。当然贾谊这个劝学篇和荀子那个不是一码事儿。西汉后期的时候，有人把贾谊的文著编纂成书，名为新书，这劝学篇就是其中之一。贾谊不光拜了一位好老师，也让他碰上了一位伯乐。吴公因为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，社会十分安定，被评为天下第一。汉文帝登基之后的第二年，吴公就被皇上调到了中央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，让贾谊步入了他的政治舞台。吴公调到中央之后，就被任命为廷尉，这可是全国最高司法长官。老师高升了，并没有忘记他那位得意门生。吴公几次向汉文帝举荐贾谊，说他年轻有为，通读诸子百家之书，有自己的见解，这个人是难得的人才呀。经过吴公一番推荐，汉文帝还真就点头答应了，一道圣旨就把贾谊调到中央了，让他做了一个博士。这博士啊，不像其他官职，他手里头没实权，但对于皇上来说，他又非常重要，相当于守在皇上身边的百科全书。皇上要是有什么不会的、不懂的，只要张嘴问，您就得解答。甚至一些政要国事，皇上要是想不明白了，这博士啊，也得引经据典，提点皇上。所以您说，能当这官的人，必须是通读史书，精通百家，还得有自己的见解。当时贾谊调到新单位之后，整个朝廷都轰动了。为什么呀？在皇上身边博士不止这一位，但其他同事全是年过半百的老头。您想啊，照我刚才所说，能干这差事的要通读历史，精通百家，还得有自己的见解，这就是随便挑一样没点阅历都办不到啊。而贾谊呢，那年才21岁。皇帝招了这么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那些老博士可就看不过去了。一来这帮老人死认一个理儿，那就是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心说我看过的书垒起来呀，比你个儿还得高呢，你有什么资历当这博士？再有贾谊跟他们比起来啊，那得说是思想超前，有独到见解的先锋人物。这帮老人就认为贾谊说的那都是歪理，不可理喻。对于这些看法，贾谊根本不理，你们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，我以实际行动来证明。有时候汉文帝提问，那些老人碍于君臣之礼，碍于皇上的面子，全都避重就轻，专拣皇上爱听的说。可到了贾谊这儿，小伙子有冲劲儿啊，他是又敢想又敢说，汉文帝一下就开始注意他了。再有对于一些新鲜事物，那些老人啊不懂也不学，皇上只要是打听，这帮人根本答不出来。倒是贾谊，他是既通读史书也研究新作，所以甭管您是知乎者也还是时髦用语，我都能告诉您。贾谊敢想敢说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慢慢的得到了那些老博士的认同，皇上对他也是看重有加。贾谊进宫不到一年，皇上破格把他提升为太中大夫。这官职和博士的工作内容一样，只不过级别更高了。 可以参加议论国家政务。皇上器重贾谊，让贾谊突然感觉自己的满腹学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所以自打升官之后，贾谊就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。在贾谊看来，汉朝政权已经建立20多年，政局相当稳定。对于汉文帝来说，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巩固汉朝政权。汉朝当时有很多制度，都是沿袭了秦朝制度而来的。贾谊正是针对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比如兴礼乐、改正朔、易服色、改变官名等等。这改正朔的意思啊，是新政权建立应该重新的确定一年的正月初一是哪一天。易服色呢，就是改变衣服的颜色。早先秦朝的时候，在衣服颜色上他们崇尚黑色，贾谊就认为汉朝的服装颜色理应是推崇黄色。这些建议汉文帝一字不落的全看了，他是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，确实是个人才呀。只不过皇上也有皇上的考虑，当时汉文帝刚刚登基没多久，觉得如此大规模的改革时间尚早，所以虽然认同，但最终却没能实行。头一次上书提建议就吃了一个闭门羹，不过贾谊并没灰心，最起码皇上很认同我的想法，这就是最大的动力。紧接着文帝二年，贾谊又提出了一个论机著书，非常有名。当时汉朝的老百姓都喜欢做买卖，不喜欢务农，贾谊看到这点就觉得如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对统治者不利。您想啊，全都干买卖去了，没人种粮食，最后有钱吃不上饭，那老百姓还干吗？准得闹事儿。所以贾谊就建议皇上重农抑商，减少对商人的便利条件和特殊待遇，这样大伙儿就回去种田了，农业发展了，再加强粮食储备，别说日常生活了，就算是闹个饥荒，皇上您都不用担心了。这条建议一出台，汉文帝当场就拍板认同，马上下令执行。当然了，世事无绝对，贾谊这条建议固然满足了民生最基本的要求，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，但他也有弊病，那就是限制了商业发展，而且这种弊病在日后是越来越明显。贾谊调到中央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施展出了自己卓越的才能，汉文帝非常欣赏他，于是就琢磨着要二次破格提拔贾谊，委任他做公卿。可是谁成想，这种想法汉文帝刚刚说给其他大臣讨论，就遭来一大堆意见。头一波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朝廷里那些功臣，像周勃、灌婴，这都是早先跟着刘邦东征西讨立过战功的开国元勋呢。等到了汉文帝这代，这俩人仍旧是帮着刘家打天下，所以在朝廷里边这二位那是位高权重。不过别看这俩人在战场上无人能敌，可论起学问一点没有。这周勃呢，当兵之前他是卖竹篮子的，谁家办个丧事呢，他也帮着出个白事挣点小钱儿。这灌婴呢，早前是个卖布的商人，俩人全是大老粗。当时周勃和灌婴这俩人年岁都不小了，自恃功高，在他俩看来，这文章写得再好那没用，这刘家天下都是我们老哥俩帮忙打下来的，我们浴血奋战那会儿啊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所以一听说皇上要提拔一个孩子做公卿，而且这孩子没上过战场，只会写字儿，这俩人呢举双手反对。再有像周勃和灌婴这样的老臣思想比较守旧，看不惯贾谊那套新潮思想，改政策 不如火力强，谁起来反对，那就一棍子拍死他，最管事儿了。除了周勃和灌婴反对以外，其他一些老臣也不认同，没事儿就跟汉文帝念叨：皇上啊，贾谊这人就算知识渊博，可他才进宫一年多，年岁尚小，这经验呢、资历啊，实在是太浅薄了，当个博士，当个大夫，没事跟您探讨探讨也就算了，可提到公卿这个爵位恐怕不合适吧。有才能之人想必野心也大，他一上来就改革，这要是权力再大，恐怕这个国家就得让他搞乱了，您还是三思吧。汉文帝继位不久，跟贾谊差不多，都算是新人。周勃、灌婴那是先帝旧臣，其他提反对意见的也都是势重权大。碍于这一点，汉文帝啊，就是再赏识贾谊，也只能做退让，提拔贾谊做公卿这事儿就算放下了。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瞧贾谊不顺眼的，除了这些大臣之外，还有一位，那就是汉文帝极其宠幸的小白脸，叫邓通。早先咱也说过，邓通这个人呢，没什么本事，汉文帝这么喜欢他，就是因为啊，汉文帝曾经做了一个梦，说这梦里有一位少年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上天堂。这邓通呢，赶巧了和汉文帝梦中的这位少年长得很相似，汉文帝认准了这邓通就是能够助他之人，不光下令允许邓通铸钱，还封了大官，养在了宫中。贾谊的出现明显削弱了邓通受宠的程度，结果这邓通没事就在皇上跟前说风凉话，而汉文帝呢，经不住这些压力，耳根子一软，也就琢磨着疏远贾谊了。外有大臣攻击，内有邓通进谗言，这贾谊是两面受敌呀，一下被冷落下来了。早先的豪情壮志，满心抱负，全没有施展之地了。最可悲的是，没过多久，贾谊就被这帮人给挤得了，贬出了京师。贾谊被皇上贬到了长沙国，在那儿担任长沙王的太傅。这地方距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，不用问呢，肯定是那帮人给皇上出的主意，说让我离皇上越远越好。贾谊心里头别提多委屈了，自己满腹才华没人采用，没人赏识，还让一帮小人给算计了。要说那帮老臣瞧他不顺眼，贾谊也就认了，谁让人家曾经豁了命的给刘家打天下呢？可是皇上愣是听信了邓通的谗言，这口气贾谊真是难以下咽呐。可不咽又怎么着呢？人都出来了，只能是自我排解吧。那会儿交通不发达，长沙国又地处南方，所以这一路上贾谊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舟车劳顿，历尽千辛万苦。贾谊瞧瞧自己现在这个境遇，心头一酸，我这跟屈原有什么区别呀？屈原就是遭到奸佞之人的排挤诽谤，被贬到了楚国，最后投江自杀了。我呢，还不是一样吗？结果为了怀念屈原，也加上想表达一下自己对屈原的崇敬之心，贾谊在途经湘江的时候有感而发，写了一首《吊屈原赋》。贾谊到了长沙国之后，说是担任长沙王的太傅，可实际上没什么事儿干，因为太傅本身就是一个虚衔。这回贾谊可有时间了，每天起床之后，他就抱着书本开始研究学问。起初好些人也劝他说，算了，皇上既然不愿意用你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过活吧，待遇不错还清闲，多滋润呢。这个道理贾谊明白，可他闲不住啊，因为他骨子里边就不是一个平庸之人。别看长沙国离长安那么远，可贾谊是天天关注着时局动向，只要有机会， 他就给汉文帝写奏书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。还别说，有一条建议皇上还真采纳了。贾谊被贬长沙这年，周勃就去了自己的封地绛县，这地方啊就在现如今山西省境内。周勃老怕有人害他，所以其他官员巡视到这儿的时候，甭管是谁，周勃都是全副武装，亲自带兵，手里拿着家伙出门迎接。他这样是想保护自己，可人家不知道啊。结果转过年来，周勃让人告了，说他打算谋反。汉文帝一时糊涂，还真就信了，直接让廷尉把周勃给抓到长安，扔进大牢。一代开国的工匠啊，在牢里边受尽了小狱卒的凌辱。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瞧不过去了，亲自找到儿子替周勃说情，周勃这才得到赦免。贾谊远在长沙听说这事儿以后，就觉得皇上这事儿做得不对。您看贾谊这个人呢，不记仇，虽说早先周勃反对他，但贾谊对事不对人，就给皇上写了一封奏书，说一番君主应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，就算有人犯法理应处死，也不应该受此凌辱啊。汉文帝看过之后也挺后悔，于是打那之后，但凡真有大臣犯法，汉文帝都不让他们在狱中受罚，直接让他们自杀了事。贾谊的建议皇上采纳了，贾谊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，对于朝廷的政治和经济更加关注了。可是等来等去，皇上那边啊似乎又没音信了。贾谊这一腔热血到底何时才能让汉文帝看到呢？咱明天接着说最年轻的西汉谋臣贾谊下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。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。你守护最初的那份热忱，忠诚担当铸就工匠精神。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。 最美中国人，顶天立地大学的人， 不必多想也不用去问， 就在身边把心里 笑。